第56集啊。我许久没被这般年长的女性拉过手，就像是妈妈牵着孩子那样一起走，紧张的四肢僵硬，都不知道该先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，险些绊倒了自己，惹得凤夫人笑了起来。她温柔地安慰我， 别怕，我又不能吃了你。 但他说这话时露出的笑容不像是真心的，我有点害怕了。屋子里仍是古代装扮，我们一走进去仿佛换了个时空场景。他走进屏风后面翻找了一阵，拿出一件小孩穿的肚兜给我，那红肚兜有些褪色，微微泛黄，上面绣着两条大胖鲤鱼。在正开着的荷花下面望着莲花，有一只甚至跃跃欲试，想要一跃而起，掉一半莲花瓣，莲叶上绣着个小小的蝉字。我当即明白了，这应当是我小时候用过的东西，是我那时候用过的东西。于是我疑惑地看着凤夫人，想问问她这到底是什么，从哪里来的。 你不记得我了，我却记得你，当时我捡了你，你记得吗？ 他含着笑看着我。那一辈子啊，我虽然是成了精，却也是托生在人的肚子里生出来的。只可惜，我是天煞孤星的司命，生出来的时候母亲就血崩而死，父亲悲痛身亡，外公外婆白发人送黑发人昏厥不行，而后养到我三岁，就双双撒手人寰。那时的人最是迷信，我客死血亲又是铁一般的事实，他们纷纷对我敬而远之。三岁的我在偌大的宅子里自生自灭，快要饿死的时候，有只下蝉掉在我面前，我哭着去够，那蝉聒噪的叫起来没完没了，我又饿又怕，不知道这东西能不能吃，又眼馋它身上那点肉。再后来门开了，走进来一个妇人，她那时候梳着一个发髻，面色慈善，将我抱起来轻轻晃了晃，然后带着我走了。那个时候我饿得没有力气反抗，甚至两眼发晕，看不清来着，就只记得那怀抱很温暖很软，应该是一个妈妈的怀抱。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到了一户农家。我陷入了回忆之中，对比着凤夫人的脸，却怎么也不能与回忆之中的任何人对上号。我实话实说，那个抱歉，我……可我这句话没说完，他笑了笑，转了个身，施了个法，变作一个普通妇人打扮，张开双手将我揽入了怀中，拍着我的后背温柔地说道， 你这小子呀，当初我救了你，现在你又来救我的宝贝儿子们了。 我在这怀抱之中找到了熟悉的感觉，也情不自禁地回抱住了他。他拍着我， 好孩子，你死之后我也找了你许久，但没见到，就以为你投胎去了，没想到你的来头这么大。 我在他的怀中轻声问道，您说什么呢？我就是明蝉啊，还是您给我起的名字？当时他捡我回去，悉心照料，还给我起了这个名字。明取明日希望之意，蝉取那日我当作口粮的可怜动物。他希望我先看向明天，再回望过往。他没有要我忘记过去的苦痛，而是要我记得，要我自勉，向我为了过去而向前。他放开了我，拉着我坐下。 算起来也是你跟我儿子有姻缘，当初我生了大儿子，就是那个喜欢人家把人家忘了回来非要跟青梅竹马结婚的混小子，他久久不能孵化，我们多方打探， 才知道是我的丈夫年轻时候不懂事儿，曾烧毁过一个村子，他也被囚禁起来赎罪，但最后一年因为过于思念我跑了，所以欠下了一年的因果。 他说着表情变得柔和起来，想起了年轻时候的凤先生，满目都是浓情蜜意。 后来我们成亲生子，这因果就找上了我的宝贝儿子。我多方打探，才得来一个法子，说是让我帮助77个孩子走上正途，才能弥补上这份因果。当时我去救你是因为缘分，也是为了还这份因果。你正是那最后一个孩子。 我恍然大悟，我说怎么他救了我之后不常来，却也有人来看我，教我岐黄之术。后来我当了国师，再回去寻，那地方却干干净净，只留下了一个小沙弥打扫。我一度以为自己被抛弃了，却不想是因为各自的因果到了头，所以才分别了。他陷入了回忆。 那些孩子都过得好好的，有的成了将军，有的成了三品文官，有的成了卖猪肉的，有的成了农民，但没有一个孩子是穷凶极恶的罪人，也没有一个孩子靠着坑蒙拐骗讨生活。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、人生、未来，我很欣慰。你尤其让我欣慰，你这么大的权，这么强的力，却不为非作歹，反而乐善好施，我很欣慰，明镜。 我看向他，别这么说，这不是您教我的吗？原本他要是不出现，我也想不起来，但是他一说，我就想起来，在很久很久之前，他抱着我在树下乘凉，教我与人为善，教我成事在人，教我人定胜天。他虽然是很厉害的上古神鸟，却教我做一个真真正正踏踏实实的人。他又找出了一个长命锁来递给我。 我的儿子也有他们的因果，你不必过于放在心上。这是你当年带过的，你帮我给五月那孩子送去吧，让他给我们的孙儿，也让他无需担忧家里那边。我们会带凤石去提亲。这出闹剧原本也是我丈夫一时不懂事，还请他们见谅。毕竟我也不能只惯着小的，不惯着老的，不是？ 他说着站起了身来。屋外传来吵吵闹闹的叫嚷声，我们急忙推了门出去，却见巫贤臣正在半空之中啄食一只巨大的凤凰，獠牙尖爪毕现，那凤凰也不堪示弱，瞅准时机就要一口啄在他的头上。唉，这两个人。我和凤夫人相视一笑，摇了摇头，各自向着前方走去。这两个人啊，一个是上古神鸟，与天地同寿，法力无边，擅长用火；一个是地府判官，手执判官笔，掌生死轮回，法力高强，凭空就能画出轮回转生门，却在这里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玩肉搏，实在是丢脸。巫贤禅见我走过去啊，立刻倒在了地上。 老婆，痛痛，全身都痛痛。 凤先生给凤夫人看自己胳膊上的抓痕。 装个屁，我根本就没碰到他，你看他给我挠的，你得给我做主啊。 这主我怎么给你做？我能打得过判官大人吗？ 凤夫人挑了挑眉。凤先生赶紧解释道。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，我的意思是你好歹得给我生个老三吧。 我给你生个老八。 还有这种好事儿？ 凤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 老婆，我也要，我也要小猫猫。 哼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哦，你看我像不像小喵喵？巫贤蝉走过来卷我的手腕。 晚上的时候可以像。走嘛，回去嘛，五月他们已经跑了。 我对着凤夫人点点头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，以后有机会再来看您。等我回去了，给您邮一些好吃的吧。您应当许久没去过人间了。他笑了笑。 好，再见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句再见有些沉重。